人就是关于我们烦恼最明显的所缘。 渐渐我们也重视学文法， 渐渐我们就学关于法。 因为我们思维所有的境界就是心的境界， 思维所有的境界就是心的境界。 心本来没有里面外面， 心本来没有入面出面， 不过他们他的里面跟外面出现，因为 那个入面出面出现，因为 如果你们这些是修菩萨道，因为不如你作意， 因为不如你作意， 为菩萨在菩萨道不如你作意，也是思维境界为真的。 不如你作意在菩萨道，就是思维境界是真的。 不了解所有的我们能够进执着的境界，不是真的。 不了解所有我们能够执着的境界，不是真的。 真的境界依照佛法是不能够执着的。 真的境界依照佛法不能够执着。 佛法的神的意思。 这个是佛法神的意思。 那我们学佛法就是思维这个意思。 学佛法就是思维这个意思。 思无良心就是特别好的方便来了解这个意思。 四无良心就是特别好的方便来了解这个意思。 其实净土的法门也是方便来了解这个意思。 其实净土的法门也是方便来了解这个意思。 了解我们的小小的分别，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有分别的心。 了解我们小小的分别，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有分别的心。 那好，那这个我们的轮回的心怎么很容易了解？ 我们轮回的心怎么很容易了解？ 我们看任何的众生， 我们看任何的众生， 如果是我们说让我们出可以的感觉，那我们就喜欢它。 如果令我们捉那个有可以的感觉，我们就喜欢了。 让我们起不可以的分别，我们就讨厌它。 令我们起这个不可以的分别，我们就讨厌它。 如果它不让我们起可以的感觉，还是不可以的感觉，那我们就不理它。 如果我们不令我们起欢喜的感觉，或者不可以的感觉，我们就不理它。 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表示我们是用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，小小这个心就是轮回心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代表我们用小小分别的心，那这个心就是轮回的心。 你多一点修四无量心，那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心，就是让你体会很多烦恼。 你多点修四无量心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心就是令我们体会烦恼。 因为你了解它让你起很多烦恼，所以你能够舍这个心。 你了解这个心令我们生很多烦恼，所以你会舍这个心。 虽然你一定还会有一些喜欢不喜欢的倾向， 虽然你会有喜欢不喜欢的倾向， 你不会随他们太厉害， 你不会随他们太厉害， 所以心变成比较平淡， 所以心变得比较平淡。 这是四无量心的智慧， 这个四无量心的智慧。 那我们是学佛法就开始从容易做的渐渐学不容易做的。 学佛法就是开始由容易做去到不容易做。 注意我们的亲爱的众生用静安比较容易做。 注意我们亲爱的众生为所愿，用静安特别容易做。 特别容易做，如果你已经习惯用静安的心管理自己。 特别容易做，因为你用静安的心管理自己习惯了。 所以第一，自性观先用有静安的心管理自己， 所以第一步做持心观就用轻安的心来观自己。 第二步就用有静安的心观想，你所喜欢的人物。 第二步就是用轻安的心观想你所喜欢的人物。 你的亲属都好。 你的亲属。 你的父母，你的兄弟， 或者父母兄弟， 你的妹妹，你的弟弟，你的哥哥，你的姐姐， 你的妹妹、细佬、家姐， 你的朋友， 朋友 都好， 都好。 现在不是重要，他是男性还是女性？ 而家唔系重要，系男或者女。 因为你不用这个人物来入定，你用这个人物来破坏限制。 因为你不是用这个人物入定，你用这个人物破坏限制。 所以你不要留在他的脸面的印象很久。 所以你不要留在他那个面那个印象很久。 你只了解你能够用那个四个愿如很清安的境界，在他的颜面的印象上。 你只是用你的四个愿入这个轻安的境界，在他的面的印象上面。 那在这个条件，你就包从第一个人物到第二个人物。 那这个就你就由第一个人物跑去第二个人物。 依照清净道论，你要观想五个人物，不过这不是那么重要，观想四个人物、六个人物也可以。 依照清净道论是观五个人物，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，你可以观四个、观六个。 重要是你习惯这个次第，因为你要练习破坏限制好几次。 重要就是你习惯这个次第，因为你要练习连续破坏限制好几次。 所以你每次用同一个次第。 所以你每次用同一个次第。 我想你的朋友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等等。 好像你的朋友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等等。 那习惯这个次第，那渐渐就自然。你就能够留在境，虽然你改变境界，你改变人物，你还是留在同样的感觉。 习惯这个次第，你就可以虽然转变所缘，转变人物，但是你留在轻安的感觉。 如果这个感觉不改变，那你就不用再念怨他。现在第一联系就是怨我，现在是怨他。 如果这个感觉不改变，那你就不需要怨他了。我们是怨我。 怨他没有敌人。 怨他没有敌人。 没有嗔恨。 没有嗔恨。 没有痛苦。 没有痛苦。 有快乐。 有快乐。 还是带自己在快乐里面。 还是带自己入快乐入边。 那来能够这样修，你先就复习这个第一阶段。 人能够这样做，你就先复习第一个阶段。 你是为自己在这个四个愿的静安，你的心要相应跟这个四个愿。 你思维自己在四个愿的轻安，那你相应四个愿。 我们上次有说明，在着意的分别有身界着意跟有真实着意。 上次有说明有性解着意、真实着意。 即时论、一切实地论都可以找到那些道理。 去世论、而家世论都可以找到这些道理。 修自心观，你是用身界着意。 修持心观是用性解着意。 你要跟这个身界着意，你的心要相应。 你同这个性解着意，你的心要相应。 那个没有敌人，没有嗔恨，没有痛苦，有快乐，就是身界着意。 没有敌人，没有痛苦，有快乐，就是性解着意。 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下，你能够用 你咩情况下你可以用？ 佛教里面可能下午看一看，有时间有很多故事， 佛教比较多故事， 让你了解怎么佛有这样修来，面对最难过的情况。 佛点样咁样修嚟面对最难过嘅一个情况？ 因为他这样修，所以他可以克服他的敌人。 因为咁样修，所以可以克服他的敌人。 所以，如果你们多多修这个法门， 所以如果大家多修法门， 那有在《真义阿含经》有一个经典，说明你能够得到十一个利益。 在《真义阿含经》有说明可以得到十一个利益。 有一个十一个利益经。 有呢个十一个利益经。 叫 Metta Anusamsa Sutta。那现在我可以送翻译成中文好不好？ 你要可以做这个经来翻译成中文。 下午我们可以学那个自信经。 下午我们可以学这个自信经。 你们都有在学怎么相应跟这个自信的境界。 怎么相应同这个自信的境界。 不过现在吃饭之前我还说明怎么修自信观，关于那个亲爱的人物， 吃饭之前最后都会讲怎样对亲爱的人修持心。 再送一遍十一利益经， 再送一遍十一利益经。 那等候可以吃饭， 然后就可以吃饭。 好，那先方法，然后下午我们吃饭以后就多多练习。 先来方法跟吃饭之后就多多练习。 那你第一，你观想。